应对韦史密夫展开纪律处分程序。学院发表声明说，当日曾经要求韦史密夫离开颁奖礼，但是被拒绝，已经就他违反学院标准的行为，包括不适当身体接触、辱骂或威胁、损害学院完整性等，展开纪律处分程序，并可能在下个月中的董事会会议宣布将会采取的行动。这些行动可能包括暂停或者剥夺韦史密夫的会员资格。声明又向当日被掌掴的 Chris Rock、 获提名人士、嘉宾和观众道歉。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预料会在明日凌晨时分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炎热，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和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和下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943点，跌288点，总成交金额25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77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5.92跌1.16，腾讯控股373.8跌6.8，京东集团231.6跌6.4，阿里巴巴110元跌3.9，药明生物66.6跌2.6，友邦保险82.6升1毫，美团153元跌7.1，盈富基金22.14跌2.6，快手74.65升1.05，海螺环保系报9.95升1.8。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8，英镑10.281，瑞士法郎8.484，澳元5.875，加元6.261，新西兰元5.458，欧元8.748。汇报：日元对港元6.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14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8点，跌49点。港金报18,020元，系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93美元，卖出1,92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屯门黄珠路隔音屏方向蝴蝶村、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触犯酒后驾驶罪行后果好严重，可以被判罚款、记分、停牌甚至判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围秦石村石玉楼、粉岭家福村福乐楼、旺角海富苑海恩楼、天水围天瑞村瑞林楼、慈云山慈正村正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妇产科学院公共关系及资讯委员会主席陈创斌， 其实绝大部分的孕妇都适合打疫苗的，我想最主要就是看她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有没有特别和怀孕无关的情况是令到她不可以打疫苗。当然如果她真的有这一方面的顾虑，也都建议去咨询一下她们的家庭医生或者产科医生，看看她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特别的考虑是不应该打疫苗。不过这个情况是很少的。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是不是想静下放松下呢？太挤拥，总有啲时候需要逃离，要有一啲相处嘅空间。今次呢对九十后嘅女子乐队 Wiz 就用音乐去包围一个 private song 俾大家诠释。作曲编曲监制 Wiz， 填词钟雪。 你这人这智商。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乐队 Wiz 二话都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今日星期四，千祈唔好冇离神气啊！我系小欣欣，大佬。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我而家咧就坐喺屋企，不过咧一样咧系全程参与风骚快活。我系小张张良继张。 大家好，我系咩咧？星期四正啊！我今日终于坐正啦，你睇下我系坐响 快啲啦， 正个 panel 嘅中间。 阿李婆。救命啊！李婆， 你叫咩名啊？ 小强， 真系好烦啊！佢又要我好似琴日咁样啊！你唔好再嚟，你唔好再嚟做香口教我话俾你听啊！ 香口， 你揾我嚟做咩噶？早晨啊，早晨啊，大佬，唔好意思，因为我真系 唔系啊，香口教你，系你讲先。 我想讲少少嘢先， 系 好。 我今日咧嗰个负能量好重啊！ 点解啊？ 一定要听风骚爆人，因为我今朝遇到一个咧，我唔知佢唔正常定我唔正常嘅人。嗱，各位朋友你听啦。咁话说咧，我同另外一个朋友咧就互相咧隔空咧就用个镜头去望大家嘛。咁、咧，但系今朝咧有人将个镜头 set 到咧，我净系望到你婆，望唔到佢、 啊。 咁我觉得好奇怪，咁我梗要望晒两个，咁我感觉上咪即系有个 full picture 嘛。 你而家都系啊， 同佢联络啦，系啦，我再继续讲先。咁我同佢讲，喂，阿某某呀，咁啊，唔好讲佢名啦，系咪？阿某某啊，你搞个镜头啊，系啊，我望唔到你咁、样。好啦，咁如果我望唔到佢个镜头，应该 pan 多啲去边度啊？ 佢嗰边咯。 佢再向你嗰边再 pan 多啲先。 哇，正啊，好佢啊， 系啦， 佢做嘢就系咁噶啦。 於是我由睇到少少变完全睇唔到。其实佢系咪想咁样？佢系咪想我望到佢？咁跟住我已经好兴啦。跟住咧，佢啦，佢可能就系知我兴啦。佢压前再过即系左边少少，所以 佢将个人嚟压系嘛？即系佢搵只人嚟压系啦，就用个人嚟就个镜头，就唔系用个镜头嚟就自己。哇！呢啲思维真系你永远都学唔到噶，大佬。 其实系咪我系咪我唔正常咧？点解我会即系点解我信息我传达得咁差？我睇唔到佢，你梗系向自己嗰边 plan 多啲啦。点解你再向你婆后边再 plan 多啲嘅？咁我更加睇唔到咯。其实我 不 系啱。 不如问一问啦，系啊，喂，不如咁样啦，嗱，我同你嘅思维系一样嘅，不如问一问嘅就系话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我最聪明嘅马小强啦，系啊，咁喺呢件事当中嘅话，你有冇啲咩说话想发表啊？ 我解读一下先，嗯、因为咧而家我已经学识读啊大佬嗰啲信息啦， 系啊，但系佢冇带住， 佢话一，我其实喺度谂紧，佢系咪真系话一咧？定之话佢嘅意思其实系想我二咧咁样样啊？即系佢其实话诶、哎、见唔到我 ，Oh my God！ 其实咧佢系咪真系根本唔好见到我？好似我尽量， 你会唔会谂多咗啊？ 我真系谂多咗啊！真系谂多咗咧。 唔应该谂嘅时候就谂。 呢个节目嘅朋友们，你话啦，如果你屋唔屋企话，如果你屋公司有咁嘅同事，你叫佢做 A， 佢做咗 B， 跟住就话我解读你啊，你其实想我做 B 啊咁样你其实系咪真系？即系好似白轮咁吹到好大个啊，系咪？ 系啊， 咩轮啊？你话 大白轮？ 系啊，即系大白轮。大白轮之外嘅话，重要嘅就系，我觉得咧，嗱，你嗰阵时候曾经就形容佢咧，就系话喺佢哋地毡啊，地毡嘅话就系要俾人哋踩啦。 系啊， 咁啊等跟住嘅话就踩到污糟邋遢之后嘅话，佢仍然继续唔改啦。我觉得而家佢已经系荣升咗咧，就系咧一排香口教系啦，即系日日翻嚟咧，就系每一日就俾一条我哋，等我哋可以乜嘅。 唔系，你知唔知香口教之前系要咩嘅？ 点啊？ 你有冇去过丽苑咧？先系俾人攞个银嚟吊嘅，吊嗰个解砖啊！先系第一下就吊个砖， 唔 系吊个，诶赢咗又攞个香口胶，系点样？ 可唔可以用？可唔可以用个掟字啊？系啦，你啲词汇可唔可以唔好咁敏感啊？ 嗯 ，OK， 你要掟个解砖先至能够赢到个香口胶，跟住你先至可以拎个香口胶出嚟就系 嚼 佢，系咪？ 嚼完咧就 系啦，就黐翻落去你对眼度。 点解你要咁做？ 因为我真系好难搞你，即系做嘢嗰啲嘢咯，系咪？每一日其实基本上佢都一定有啲嘢噶啦，咁啊，但系其实仍然在进步中，可以咁样讲嘅就话呢一位同事嘅话进步空间好大，系啊，大到我根本从来未见过嘅，点样啊？ 佢嘅进步空间向另外嗰边行嘅，即系越嚟越向嗰边进步，你明白？ 系明白， 系 向零分嗰边进步啊嘛，系咪？ 冇错，因为今日咧呢个节目好犀利嗱，今日其实今日同听日咧好多嘢咧酝酿紧，将会发生咧，都系咧，大家真系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幕后一路喺度做紧一啲嘢。 喂，大佬，你交代一下先啦，你。 系今日啦，今日即系你我哋一齐阿李婆 suggest 嘅都系应该嘅，因为听日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啦，星期一号啊， 冇错， 咁啊怀念 Leslie 嘅朋友都会更加怀念佢啦，咁所以今日咧爱好系列就系怀念哥哥嘅歌啊吓， 哇正啊！ 大家亦都可以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留言啦，究竟咧你怀念哥哥嘅时候嘅话咧，你会想听啲咩歌？咁、当然我哋亦都有揾咗我哋自己嘅歌曲啦。坦白讲，我觉得今次咧系特别难做嘅。我谂住咧就系话，不如播一啲平时大家唔系听得太多嘅 Leslie 嘅金曲，咁啊或者系一啲沧海遗珠。我发觉嘅就系真系冇乜几粒嘅，因为其实所有嘅歌曲、Leslie 嘅歌曲，大家都耳熟能详。我有几难先至能够揾到呢啲咁样嘅歌咧？咁所以我放弃，我唯有嘅就系揾一啲嘅就系呢啲歌曲对于我嚟讲嘅话咧，系能够即系每一次去谂起佢，或者佢嗰啲台上嘅风采啊，又或者就系平时可能有机会会撞到佢嘅时候嘅话，一啲嘅怀念佢嘅歌曲嘅话咧，今日咧就有几只歌咧都会喺呢度，希望可以有机会播到啊！好啦，咁除此之外嘅话，咁当然啦，咁听日咧我哋亦都会有一个咧就系个环节咧叫做就系风骚唱不完啦，我哋都好开心嘅，不断咧就系有一啲嘅就系初初系我哋嘅听众，但系而家已经成为咗我哋嘅好朋友啦， 仲系专业嘅填词人咁。 有啲嘅作品咧，其实咧就系俾咗我哋嘅，咁好坦白讲，我咧同阿 Otten 咧觉得非常之荣幸，因为咧就有呢一首嘅歌曲咧，其实琴日咧我哋喺做完节目之后咧系留守咗喺个直播室出边嘅 studio 嗰度咧系精心咁样去炮制一个作品，听日咧系真系会做埋后制啦，以及咧系有好多好多嘅一啲嘅音效咧等等嘅话咧，系会听日咧喺嗰个度会播嘅，所以希望大家咧真系要密切留意咯， 一定要恭听， 非常非常俾心机啊！ 我净系觉得个前奏已经系好即系打冷震。 得啦，好得，唔使 讲， 明我明，你系要讲，好得， 系令我感动， 好啦。 马大爷，你打冷震咧，可能有其他原因。你 或者 好啦，多多 check 佢，睇下你点解打冷震吓。 唔系啊，我要睇 Eric， 可能要睇多啲 Eric。 OK， 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啦。一个星期咧嚟到礼拜四啊吓，咁希望大家仍然继续咧保持你嘅好心情啊！由而家开始直至到下昼嘅1点钟，都会有我哋三只嘢陪住你。 OK。 今日天气咧真系热翻好多吓，咁啊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摄至25度，相对湿度62%嘅早上啊，听紧嘅系风骚快活人啊，有李丽蕊、马志强再加埋梁继珍，一阵间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啊，送俾大家由 Whitney Houston。好啦，呢首歌曲之后咧，开始咗我哋今日嘅节目咯噃。好啦，大佬。 早晨。 系啦，咁今日有好多正节目啦。不过咧，我知阿马小强今日好犀利，佢掉咗个题目，掉咗两个题目出嚟啊。一个咧就系 kiss 咧，即系接吻咧，就会对身体好。你系咪成日攞呢样嘢同啲女仔讲噶？ 系啊， 你系咪 好容易你讲啫嘛？ 吓， 系啊， 我都系讲嘅。 搭讪嘅时候讲喂 ，kiss 咧对身体好啊，咩咩又血液好啊，皮肤好啊， 系啊，又多巴胺啊，总之系样样都好啦。 吓，咁跟住咧就唔知佢想唔想讲啦。咁啊，第二个题目， 你身体咁差嘅，因为你好少 kiss 啊。我突然间谂起呢一样嘢啫， 我有啊， 即系唔好意思，即系暂断歌病讲句系咪？ 自己锡自己， 晒气。好，第二个第系乜嘢？ 第二个话题咧，今日阿马小强掉出嚟咧，我哋喺 chat group 咧同大家分享下咧，佢就系话咧，阿马小强不如你自己讲啦，唔好因为我讲，我惊我扭曲咗你嘅意。 咩最能够全程达意嘅三个字系嘛？ 唔系，佢系话咧。即係有一句説話咧，原來咧令你好 療 愈嘅，更加療愈 嘅。哦，比我愛你更加療愈嘅一句説話。 冇錯。 於是咧，我切入去睇下有啲咩嘅大智慧咧咁樣。原來咧，佢個答案就係、是、啊，恭喜你冇癌症。讲完咯喎，咁样，咁我就问阿马大爷，咁可以讲咩咧？咁而家就听下你讲咩。 嗱，喂，我真系感受过呢句说话。若干年前咧，我成日流鼻血 ，Bilibba 啦，咁跟住咧就一路去 check 啦，就俾人哋捅鼻哥 check 下，要止血啦，等等。 系系系。 佢跟住佢话咧，喂，先生。以你咁嘅年紀，你又曾經食過煙，佢話你有機會係鼻煙癌。 哦，你有嘅咩？哦， 我曾經食過 嘅。我想食嘅煙嘅。 係啊，係啊，好細個咁靜雞雞啊。 即係有機會，即係又會 有機會， 係啦，都驚嘅。 又睇你嘅血壓，又呢樣嗰樣。 睇你個樣又咁啊，塊面又咁長啊，係咪啊？隻眼又咁冇精神啊，咁樣。 關個面嘅長度事。 哦，係啊，咁都好啲。我擔心你啊，因為多一個條件啊嘛。我唔係咒你。 有少 kiss 係咪？ 加上。小件事，真 系 个人 几乖，系嘛？呢个乖 嘅，阿马马大爷， 系系。 咁当时你有冇 A 栋群咁样啊？即系俾佢呢个 说 话， 唔 系呢个说话，呢个说话好重噶嘛？即系话 系啊，即系如果你有 系啊，有癌症， 系。不过我亦都问佢，佢话鼻咽癌咧，其实喺香港，特别广东咧，都比较普遍嘅，特别系男士。不过佢话呢个咧都唔系好严重嘅，即系如果 cancer 类嚟讲咧，佢都好容易搞嘅啫。但系我听完佢讲之后个。个心都系沉咗一下，好死啦！我仲咁多嘢未做， 咁即刻有冇做一啲 test 啊，或者又做一啲咁样嘅嘢？有嘅， 有， 即系佢怀疑你有机会系咁样。 即系佢讲定个 message 俾我听。 咁之后要几耐之后再翻嚟要睇下嗰个报告？ 我记得系大约一个月内咧就全部搞掂。 咁嗰个月内你系咪好忐忑啊？你嗰个月系点过？你反而不如讲下嗰个月你究竟点样去度过啦？ 我话俾你听，嗰时咧，我喺香港某一间杂志嗰度做嘢嘅，做 marketing 嗰啲嘢嘅。其实我系真系好唔安乐嘅，我已经即时第一时间，唔好再食烟啦！呢个衰仔，再食我就即系刮自己噶啦，同埋 跟住夜晚就唔记得啦，系咪？ 其他。因为 佢系咁噶，嗬！一阵间就话自己减肥，系啊，减几日啫，好似我大爷都系咁肥嘅咧，咪由佢啦咁。你知唔知今日啊，信哥啊，先至咧行过嘅时候同我讲，哇，睇下你个肚腩，我话真知有人出声啦，系我哋以外嘅人出声啦，哇，几开心啊！今朝系啊，信哥要 make my day。 哇，讲英文喎、啊，你真系好 make 你个 day、啊。 继续， 马小强，马小强大爷，其实咧，鼻咽癌咧唔系一定吸烟噶。 嗯， 我识得以前咧，电台位旧同事咧，安仔啊，叫简伟安，好靓仔噶，亦都唔食烟噶，患鼻咽癌咁咯。同埋咧，即系冇话边种癌症系易啲医或者系难啲冇噶，其实睇你到第几期先发现咁解嘅啫。 系、 我都曾经试过有一段时间咧，即系当年咧，突然间有一排成日头痛，咁就去睇医生啦。个医生又系好似你个医生，你有可能脑 can 啦咁样。 哇，呢个好咩喎？ 所以咧，我好明白，我好明白头先你所讲嗰啲咧，呢啲说话咧，你一讲咧，对个病人嚟讲咧，好似敲佢一棍咁样。 太重啦嗰句， 痛啊！ 咁后来咧，佢系可能你工作太大压力啦，咁啊俾咗啲叫做唔知啊，即系冇咁镇静啲嘅神经嘅药咧，食咗之后咧就冇痛啦， 冇痛啊， 冇事啦，所以系啦。 所以其实佢嗰句咧都系啱嘅， 系啊， 有啲乜嘢真系会令到你吓， 真系安心。 跟住咧之后你点啊？ 跟住佢話誒冇事啦，佢 check 過曬所有嘢啊。 哇！我諗你去嗰一日。去攞 report 嗰一日， 我话俾你听，真系好好咩啊！ 手都震埋， 夏天嚟嘅，我仲着咗一件长袖衫，一件外套。 Uh-huh. 你谂下个中心， 你觉得里面震到出嚟啊？ 冻啊！我净觉得冇乜安全感，同埋因为我冇讲俾任何屋企人听， 嗯， 一个都冇， 系，费事佢哋担心， 系啊， 未确诊， 自己即系应付到嘅、嗯、就应付咗佢先咯。 系、 okay. 嘅、 嗯。不过佢医生唔记得同你 check， 佢话你冇 cancer， 不过有肺话病咁样啊。 啊哈。 嗰 啲 check 唔到嘅，嗰啲 check 唔到嘅，系啊！如果 check 到，我都会带佢 check 噶，你放心啦。 我睇中医， 不惜用几多钱，我都会 check 清楚究竟点解佢会咁多废话。 冇错，废话， 系咪？又或者系写个本小说叫废话小说， 片段人间之废话 小说。 哇！呢个题目正，呢个题目正，我中意。系 啦，咁啊，今日当然啦，希望记住大家要喺我哋嘅 Facebook 度话俾我哋听最爱 Leslie 张国荣哥哥，你有啲咩嘅歌曲？都想问一问大佬嘅就系，你系拣呢啲歌嘅时候，会唔会有啲好大嘅困难啊？ 嗱，我其实有个不同嘅主题嘅，所以一阵间我惊时间唔够，我一阵先讲啦。我主题就系我自己拣嘅个主题咁。 嗯，好啊，系啊，咁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咧喺我哋嘅爱好系列咧，整整一个小时啊，都可以听到有好多咧歌曲。你可唔可以唞气唔好咁大声啊？ 唔系我感慨， 因为我就系听翻 archive 咧，我成日听到有个人喺后边度， 你会唔会？ 好唔耐型 嗰啲人，我话俾你听， 忍咗你四日今日先同你 讲，真系呢啲唔系性骚扰嚟嘅吓， 我知道唔系性 骚扰， 我唔系，我冇啊，我就完全冇，因为我见到你个样，我点会觉得系嗰个骚扰啫？休息一阵先，翻嚟我哋嘅节目。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话，近月本港人才流失，机构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离开，可能系不争事实。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相信只系短期嘅现象，强调喺任何嘅社会，人才都系资产，而喺疫情下要作出一啲限制系无可避免。当局有聆听意见，理顺检疫时间同埋取消禁飞令。他又说本港是未来和机会所在，形容要练好内功和外功，他对前景有信心。对于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和副院长何之仪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被问到会不会影响本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许正宇说本港法治行之有效，对此并不担心。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说，要谴责英国政客向两名英国大法官施压，导致他们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相信两人是承受不到政治压力。他对事件感到失望和遗憾，强调政治和司法独立是两回事。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两人辞任并没有实质理据，例如提出本港民主进程和个人自由受威胁等，即是属于政治争拗议题。而本港终审庭目前只是处理过一宗涉及香港国安法的保释情况，未涉及审议国安法罪行。如果以此政治理由辞任，会令人误以为本港并没有司法独立。他又说，相信事件不会影响终审庭的运作，但估计日后委任海外法官取决于有关国家会不会敌视中国和香港等因素。第五波疫情以来，本港最大部分的体育设施都要关闭。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认为，政府不应该一刀切关闭，建议应该由政府、业界和专家以科学化研究，分阶段逐步减少不同体育设施的人流。港超联球队李文四月中要到蒙古出战亚协杯附加赛，现在正在泰国集训。主教练陈晓明说，出发前球员已经一段时间未能够练球，担心训练时间不足，同时也担心过度操练令球员受伤。政府早前宣布4月21日起会分三阶段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首阶段会重开大部分的表列处所，包括体育设施。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803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同6651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冇新增死亡病例。上海新增感染個案最多，有355宗確診同5298宗無症狀感染，其中16宗確診是早前的無症狀感染個案，其餘感染個案都是在隔離管控或者是相關風險人群排查中發現。吉林就有1340宗确诊同835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内地至今共149200几宗确诊，4638名患者死亡，116000几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炎热，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风势渐转清劲。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和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和下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42点，跌189点，总成交金额35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67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做价，恒生中国企业76.48跌6毫，腾讯控股375.4下跌5.2，京东集团233.4跌4.6，阿里巴巴111.7跌2.2，药明生物66.15跌3.05，美团155.7系跌4.3，盈富基金22.24跌1.6，友邦保险82.9升4毫，快手76.1升2.5，中国海洋石油11蚊提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22.13，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1，人民币6.35，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18，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7点，跌49点。港金报18020蚊，升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6.44美元，卖出192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一段来回方向就比较车多。另外讲返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坏车阻路，现场就冇乜挤塞㗎，但係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渡船街、登打士街尾窟，屯門黃珠路隔音屏蝴蝶村，將軍路、寶康路、寶順路橋底上德村，同埋天水圍天池路流浮山。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过去记忆，当下怀念。呢一刻，记忆犹新。4月2日开始，逢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倪炳郎同你用歌曲细说一个个动人嘅故事。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系海俊杰。各位孝顺仔孝顺女，如果你爸爸妈妈仲未接种疫苗嘅话咧，快啲快啲同佢哋安排打疫苗啦！打咗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爱香港爱家人，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测组。 一向做事都坚守原则的政府高官张友成，假如知道自己的仔涉嫌犯了严重罪行，他会不会大义灭亲呢？ 冯森在调查案件期间发现当年太太遇害的真相，他可不可以找出真凶呢？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喂，卡文，嚟紧好似打风，我哋做货柜场嘅有啲乜嘢预防措施要做啊？ 话你知啊，莫莉，我哋要特别注意风力同环境造成漏斗型嘅风力效应，因为会令到货柜跌落，所以我哋要将啲货柜好好咁扎稳啊！ 我仲知道啊，当地面湿滑嘅时候，操作流动机械设备咧，更加要特别留意啊！ 哇，两位，不如大家一边开工一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咯。 货柜堆放够稳阵，打风落雨都唔使震啊！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跟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大佬。 早晨，早晨， 早晨。 系啦，冇错啦，冇错。咁所以咧，头先咧，从我自己嗰个经历啦，同埋阿主角嘅经历咧，都印证咗，即系好似好老土啊，成日讲呢句说话就系健康先系宝嚟嘅，系咪先？即系咧， 一啲都唔老土。 你永会觉得，直至你去到揾啊医生，医生同你讲话，喂，你可能唔知咩 can 咁。哇，嗰下说话咧，即系我觉得系世界上最残酷嘅一句说话，系好似将你推咗去个冰池里边，成个人冻晒咁样样吓。 同年纪有冇关啊？譬如可能你后生嘅时候，你真系冇谂过呢啲嘢嘅。 真係冇諗過，同埋即係你，因為好似完全冇警兆咁啊！即係你平時健健康康，突然之間有一日少少唔舒服，佢又同你講咁嘅説話，係會好驚啊！ 係噶，尤其是係即係你唔知點解頭痛啊，或者係有啲嘅痛楚，有某個身體嘅部分嘅痛楚，你硬係覺得佢就啊點解食極藥啊、唞極啊都係唔好翻，你就會諗呢一樣嘢㗎啦。因為身邊嘅人真係多咗嘅， 係 咪？唔同類型嘅 cancer 係啦。 嗰陣時。有嗰時咧睇過一本書喎，咁啊嗰本書咧據講係一個真實嘅個案，佢寫翻出嚟嘅嚇，就話嗰個人咧就好健康啦，即係後生仔咁樣，每日嘅生活好正常咁啊，突然間有一次沖涼咧，佢見到自己嘅皮膚有少少紅斑點啊，咁後屘咧佢最初都唔懷疑啦，咁點知越嚟越多啦，你知唔知係咩嚟啊？後屘佢真係揾醫生睇 ，skin cancer 咧，唔係啊。其实都好惨噶，即系除咗 cancer 之外咧，系叫麻风啊！ 哇， 好得人惊！以前麻风系一个好得人惊，即系闻之丧胆嘅一种病，一医唔好嘅皮肤病。咁甚至咧就要即系将所有患咗嘅人咧摆喺一个地方，同其他人隔离。咁呢个古仔就系讲嘅后来点样要被放到一个岛上边，同其他嘅患病嘅人去过嗰啲叫做。另一種嘅生活咯，咁同埋以後都要繼續過呢種生活， 係， 所以亦都係健康，大家都身體健康最緊要啊！ 冇錯冇錯，好啦，咁當然咧，其實除咗話有呢個話題之外咧，咁我哋不如唔好講啲唔開心嘅嘢啦，我哋講一啲開心啲嘅嘢啦。 好啊， 我都見到就今日咧都有啲嘢咧，我想討論嘅就係、是、講下嘅就話有啲乜嘢三個字嘅説話，對方同你講，當然我諗都係啲男女朋友啊，或者係夫妻間啦、啊，講呢啲咁嘅説話嘅話，係會令到你覺得咧就係好開心嘅，同埋就係、 是、咁你自己咧。你自己咧，阿姐， 我覺得嘅就係其實係兩個字咯。有啲乜嘢事發生嘅時候咧，佢係試過嘅。因為有一次就係嗰陣時候突然間失業，咁我都會擔心，因為你突然之間冇嘢冇工作做啦，同埋嘅亦都冇收入啦。咁我嘅對方咧，佢竟然同我講，佢就話唔緊要啊。 两个字啫，佢话有我。 哇！呢两个字真系够晒， 喊到咧只狗咁样啊！佢就话系啦，有啲乜嘢嘅话唔担心，有我。跟住佢就话，如果系嘅话，我咪做多几份工咯，你唔使担心啊！你喺屋企慢慢搵嘢做啦，咁样咯。系啊，所以嗰件事咧，对于我嚟讲，嗰系好震撼噶。我冇谂过啊嘛，系啊。 我自己觉得咧，嗱，我爱你咧，我觉得系好一般嘅，反而即系当你系啱啱开始嘅时候，如果对方讲我爱你，我都 OK。 唔系啊，我都 OK 啊，我爱你。 我试下同你讲啊，而家。 咁梗系唔同人讲会有唔同嘅效果啦。 OK， 嗱，如果我 试下行出去睇下，同阿小白讲我爱你，系咪先？ 我讲过啦， 我都已经讲咗，或者你已经 set 咗，就系话你系同一个你自己好重要嘅人，或者系你。嘅男女朋友或者系你嘅夫妻之间， 有两句我觉得几好嘅，你好嘛，或者挂住你，唔系我觉得真系啊，你瞓一阵先啦，大佬你有冇试过同你嘅另一半？ 你好嘛？ 唔系啊，喂， 咩叫你好嘛？好耐冇见啊， 系啊， 有 时 开心啊， 你 好嘛？ 你好嘛？我将佢即系概括咗嘅啫，即系你近嚟点啊？诸如此类，一个问 你同佢一齐住，或者系佢系你嘅女朋友，你无端端问佢你好嘛？ 分开住噶嘛会，因为我嗰时咧系。有时上大陆做嘢， 你交上身， 吹波交啊笨， 真系啊， 吹波交可能好啲，唔系真系啊，我觉得系你挂住个人，或者原来佢一路挂住你咧，你系会感受到开心嘅。 嗯， 我唔同意咯，你好猛， 唔紧要。 咁大佬咧，大佬觉得咧有啲咩说话？即系阿苏同你讲过噶。 你头先咧讲嗰个 case 咧，我都即系我同我太太都试过， 系 咁就有试过有一次。即系佢打俾我，其实嗰阵佢应该同你服务紧同一个机构。 啊，我知边度。 咁咧佢打俾我，突然之间未放工咁样嘅时间，我依做咩咁早放工？佢我炒咗啊，俾人你嚟接我啦咁样。 哦， 你嚟接我啦咁样。咁我揸架车去到咧，见佢揽住一箱嘢咧，神情呆滞咁企喺度。咁我就讲咗好似同你男朋友讲嘅说话咁上，唔紧要啊，有我啊咁样。 哇，真男人！ 其实 好 man 啊！你讲呢句说话，好有承担啊，好有担大啊！ 我觉得咧，人咧，当系失意嘅时候咧，伴侣咧讲嗰个说话咧，系好能够影响佢心情嘅，即系可以由地狱掹上嚟嘅。如果唔系咧，你谂下，自己揽住一箱嘢，俾人踢咗出嚟，失咗业，跟住仲要冇人支援咧，嗰种感受好单，好孤单。 系啊，冇错。所以我就系觉得嘅就系、是，好多时候你哋两个之间嘅深嘅感情咧，就系喺嗰啲时间咧，你先至系真系凸显到出嚟咯。系咪？呢两句说话就 系 唔容易讲嘅。就算如果系嘅话，同一时间其实都有调转嘅，即系喺我个情况下都有。其实可能对方有啲失意嘅时候，又或者系佢嗰个收入唔系真系咁好嘅时候嘅话，我都会倒翻转同佢讲咧，就系唔使担心，有我。 嗱， 相系咪啊？ 马大爷， 我都系相互相成嘅两 样。咁喺你都试过失意啊？ 试过啊， 细共嗰时。咁你阿马小玲有冇讲嗰啲系鼓励你定系叫你死开啲？ 因为佢嗰阵时未出夜，佢嗰阵时未出夜，嗱 你 唔好咁黑心啦，你个人，你睇你一路笑一路黑心啊！ 我都系、啊，我都系哦、啊，黑心鬼。 我咪讲过响廿年前就响间 I T 公司俾人炒嘅，嗰次 你 讲嚟 讲有几间嘅， 真系一个几高福，因为喂你拥有一个自己嘅。玻璃房，然后哇炒啦，跟住我真系嗰阵时有揸车嘅， 有冇收到风噶？又系有啲好突然。 我朝早知啦， 系啊， 因为佢 收到风好啲。 九一一之后咧，所有嘅生意咯，海咩 海啸般 系啦，冧晒，所有真系冧晒，我都知道啦。我喺度自己谂下，喂，我响个公司嘅责任就 系 负责使钱， 系。 第一時間炒你先啦，係咪？ 係 又唔係平， 請過你已經係咩啦？已經係倒水落海啦， 冇錯啦。使錢唔緊要，係亂使錢，亂嘅。係 啦，加多個字括弧，亂使錢。 亂使錢， 我都第一個得你啦。 亂同使之間仲有一個括弧。 兩件事嚟嘅，懂得使錢同埋亂使錢。 咪冇錯啦， 明白嗎？ 然後即係走嗰陣時咧，係好難受啊！然後有啲同事。因为系比较junior 啲嘅，都走过嚟咧，我又觉得系几难受嘅。跟住我翻到去，马小莲同我讲：， 系啲junior 啲走埋嚟，都抵你死啊！ 中意走，你中意走， 走咗你一个可以请我哋十个。 嗱，我话俾你听。 佢哋就冇講啲説話。 我冇。 不過佢哋有啲人衝入嚟，咦？你盆花唔要噶啦，嗬？我唔要啦， 系啊！ 哇，你呢个唔要啦，嗬？系真系噶， 呢个胶纸做都几靓喎。 你知唔知衰到 等咗好耐？ 我个枯笋啊，已经系扁咗啦，即系你挨到有时扁咗啦嘛。有一个话你唔要啦，我唔要噶啦，但系扁咗啦。 其实嗰时候你仲边有精神可以逐样去睇下盘点啲嘢， 跟住佢话 真系好惨。 唔紧要啦，我养松啊，佢又唔得。哇！嗰下真系，但系真系好熟嘅，同佢哋好熟嘅，系啊，但系真的 想搞下气氛啫， 啊、 但系唔好咁伤心， 系啊系啊系啊， 都明嘅。 被炒嘅过程系真系痛苦嘅、 啊，所以其实可以知道嘅就系我哋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经过有一啲唔如意嘅时候， 啊、经历晒啦。 最紧要嘅咧就系要有好朋友啦，有身边嘅人啦，同你讲一声。有我是咪？ 系， 冇错。所以喺呢度嘅话，我哋一定要正能量，正能量，正能量。 有我。 网上情缘，两颗相隔的心，两年的疫情分开了很多人，不是不想见，是没有机会见，是见不到。分开的人有很多很多，包括我和他。想念他成为我每日例行的公事，一个我不想做但又不想不做。每一日想念他的笑容，想念佢嘅声音，隔住电话，想念嘅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无法再等待你入梦，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拥抱 电话里面的他变得很陌生，望着这个荧光幕的他变得很陌生，揸着个电话望着他，我第一次不知道应该跟他讲些什么好。 握着无法转动的电话，是谁又在叹息，是我、爱中还留着你， 网上情缘，两颗分隔的心，然之后有一日，我收到佢嘅电话，话佢爷爷入咗医院啊，情况唔系几好，所以屋企人叫佢翻咗嚟。我个心好复杂，又开心又担心，到底我哋嘅感情系咪仲好似以前嘅一样？然之后终于见到佢，我哋讲唔到一句说话，唯一讲到嘅，唯一我听到嘅就系佢口中讲嘅，不如分手好吗？这个是我听到他讲的最后一句说话了。 我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一样，夜里的寂寞容易叫人悲伤，我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我一个人，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走在冷冷的街，我没有你的消息，因为我在想你、yeah、爱我别走， 心田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是这样就可以爬得开心一点。 好了，还有少少的时间就要进入我们第二小时的爱好系列了。 啊，我的心还在这里啰啰挛，到底 A 好还是 B 好还是 C 好， 还在揀紧，是不是？ 不 怪得所有的碟已经被你借了。我要在你的碟要拿回几只歌来播。一会儿会有我们的爱好系列的最爱 Leslie， 转头回来要再继续我们的节目。 32万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时隔一日回落至40万宗以下，再多375名患者死亡，重症患者有1315人，连续两日创新高，并连续24日保持四位数。南韩政府今日起为5至11岁嘅儿童注射辉瑞疫苗，又计划喺听日宣布系咪调整社交距离措施。天气方面，一道冷锋已经在华南北部形成，预料会在明日凌晨时分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炎热，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至星期日早上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干燥。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69点，跌162点，成交金额40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75点，跌88点。部分互约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6.56跌5.2，腾讯控股375.2跌5.4，京东集团233.4跌4.6，阿里巴巴112.1跌8，药明生物65.9跌3.3，美团156.2跌3.9，盈富基金22.26跌1.4。友邦保險83.05升5.5，快手75.4升8，中海油11.06跌6。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29，英磅10.274，瑞士法郎8.476，澳元5.875，加元6.256，新西蘭元5.456，歐元是8.743，每百日元對港元6.41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104。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7点，跌咗49点。港金报18,02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7.17美元，卖出1,92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龙翔道天桥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仲系未拖走，咁但系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请你小心。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

爱 Leslie 嘅咧都有好多好多选择，正如我谂我同你两位朋友咧，即系都谂咗好耐啦，播咩歌咁样。咁、我觉得咧，即系一位歌手咧，佢成功，当然佢有好多红嘅歌曲，但系一位红咗嘅歌手咧，啊，佢都会去向一啲嘅歌手致敬。同埋我觉得咧，一位歌手嘅真正魅力咧，除咗唱佢自己嘅歌好听之外咧，原来咧当佢唱人哋嘅成名作咧，有另一种新嘅感觉，又或者应该话咧。虽然有先入为主啦，咁譬如话啊边个唱先嘅，但佢再翻唱啊，但原来咧佢完全冇嗰种信息嘅感觉，甚至好似一首新嘅歌曲，俾到你一种新嘅感动啊。 嗯， 张国荣咧 ，Leslie 咧喺呢一个1989年推出嘅碟叫做《Salute》啊，致敬咁，里边咧有好多翻唱翻嘅歌啦，包括《童年时》啊、《但愿人长久》啊、《紫璇》啊、《明星》啊、 嗯 《滴汗》啊、《这是爱》啊、《雪中情》啊、《似水流年》啊等等，全部都系好听嘅歌好啦。咁、所以我觉得咧 ，Leslie。在演绎人哋嘅作品嘅时候咧，都有另外一种嘅光华嘅吓。 同意。 咁我今日咧拣咗两首佢嘅翻唱歌曲，首咧首英文歌添啊。呢首英文歌咧，平时咧我哋听个版本咧都系 Billy Joel 嘅。咁啊，今日咧听下由 Leslie 演绎，同埋咧呢一歌亦都好啱佢啊。Leslie 咧好有佢个人嘅风格啊。咁啊，爱佢就系因为佢系 Leslie， 佢唔系边个，佢就系佢 I Am What I Am 吓，亦都系佢另外一张唱片嘅一个。标题嘅 title 啦，咁样， 今日咧拣 咗呢一首歌，吓系啦，就叫做 Just the Way You Are， 我哋由 Leslie 为我哋演绎嘅呢个版本。 Don't go changing to try to please me. You never let me down before. Don't imagine you're too familiar, and I don't see you anymore. I would not leave you in times of trouble. We never could have come this far. I took the good time.I'll take the bad times. I'll tak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Don't go trying some new fashion. Don't change the color of your hair. You always have mineUnspoken passion, although I might not seem to care. I don't want clever conversation. Never want to work at all. I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Need to know that you will always be the same old someone that I do. Ah, what will it take till you believe in me? just want someone that I can talk to. I want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非常之好的选择啊，大佬揀得好啊， 唱得好好啊。 喂，你唔讲咧，我都唔知道，原来佢系翻唱咗有咁多嗰啲好好听嗰啲经典嘅金曲，系来自咧就是、Leslie 呢一个即系较早之前嘅啲作品嘅啊唱片啊，嘅叫做 Daydreaming 啊吓，嗰里面咧就系话呢一首歌真系非常之好听。 佢唱嘅唱英文歌系非常好听，同埋你唔会觉得系即系有嗰啲中英文即系夹杂嗰啲咁啊，即系你觉得佢真系好似 native 咁样啦。同埋咧喺网上有好多好睇好听嘅 MV 啦咁样，其中有一个咧我都推荐大家，如果你得闲上网 search 下咧，系1977年亚洲歌唱大赛里边一首参赛歌曲啊 ，Leslie 唱嗰只叫 American Pie 啊，亦都系好听。咁当年咧睇翻 MV 咧，哇佢好瘦啊，当时真系好清洁啊，一个后生仔咁样啦，咁啊着住件好抢眼嘅白色衫，打条红色嘅筋咁样，好睇嘅啲 MV。咁大家咧即系一方面怀念佢咧，一方面咧睇下啲 MV 咧都好有特色嘅。 系啊，嗰日一个翻书仔啊，即系翻书仔嘅读完书，你觉得翻嚟嘅时候你唱歌，坦白讲，我觉得有时你会听到有一啲嘅就系香港人唱英文歌咧，都会有少少口音嘅。咁但系你发觉嘅就系头先你听佢呢首歌，完全系冇呢啲咁样嘅嘢吓， 好自然噶，完全好似一个 native 咁，我都话 系啦。好啦，咁啊，但喺网上面，其实我谂有好多嘅朋友咧，都有啲佢哋嘅选择咁啊，麻烦咧就阿马爷同我哋可以讲下。 好， 嗱，呢个犀利啦，有一个佢话想听左右手阿 Vicky， 咁跟住咧，另外我哋有啲老友咧，譬如话想听追啦、春夏秋冬啦，好多都话真系太多都拣唔到，即系譬如话有心人啦、今生今世想你啦， 系。 哇！共同度过啦、黑色午夜，仲有心跳呼吸正常。 头先你讲嘅嗰个 list 当中嘅话咧，我有中咗 、 我其中有一首歌系中咗嘅，系啦，至于系边一只嘅话咧，一阵间再同大家讲。但我觉得咧就系话我心爱 Leslie 咧，我会觉得就系话，头先我哋都喺门口嗰度咧，同其他嗰啲同事喺度倾偈，同阿陈太啊，我哋喺度倾紧偈嘅时候咧，都喺度怀念翻咧，有好多以前嘅一啲嘅点点滴滴啦。其实我想相信佢虽然是已经离开了我哋咁耐啦，但我都感觉上觉得嘅就系话，其实佢从来都冇走过。 系啊，有时睇翻电影又见到佢，听翻啲歌又系佢把声。 以及你见到嘅就系话，我哋有讲到咧，就系话其实你有冇见过嘅就系哥哥唔靓仔嘅时候啊？ 真 系好难。喺度谂，系冇噶。系啊，佢就算话喺电影上面嘅话，你会见到佢就是《霸王别姬》啦，好唔好啊？系啦，反串做女角也好，系咪啊？但你都会发觉嘅就系、佢都系好靓啊。好娇艳啊，同埋佢就系唱嘅歌嘅话，你永远都系觉得系咁经典嘅，即系一听嘅话你就会识噶啦。以及佢就我会成 零瑕疵， 系啊，即系零瑕疵同埋零死角嘅咯。咁啊，我有时候我会觉得就系话，如果你想听阿 Leslie 哥哥嘅歌曲嘅话咧，能够俾你感受到丝丝嘅爱意同埋呢一种嘅温柔，我唔知点解咧，我介绍嘅时候都有少少哽咽啊，我系好中意呢一只歌嘅。来自嘅就系佢 Leslie 张国荣嘅呢一个嘅大碟里面啦吓，里面咧有我哋大家好熟悉嘅 Monica H2O， 但我今日拣嚟嘅有柔情蜜意。 何妨细说恋爱史，同来换味那份痴，美丽柔情蜜意，轻轻拥至。从头细细讲我知，傻傻恶恶那日子，快乐。茫然是你像个疯子，愿你知在相恋之中太多可爱事，热烈时如没法语，像狂雷和暴雨。Please tell me, please tell me your history tonight. Please whisper to me, please show me. 来换味那份痴，美丽有情蜜意，轻轻拥至。从头细细讲你知，傻傻恶恶那日子，快乐茫然是我像个疯子。愿我知，在相恋之中太多好故事，而别时如没法语，像狂雷和暴雨。Please listen to me, please listen to me, my history tonight. Please listen to me, please listen to me, my history tonight.往事永远是美，苦也是美，谈情从来没道理，越糊涂情越美，永远是好故事，爱不必要说道理。 好听， 好 听，系啊！我一听呢只歌会毛管动啊！希望大家中意啦，多谢，到你。 以后落嚟介绍呢首歌，我系最中意、最中意阿 Leslie 嘅歌嘅之一。 嗯， 咁呢一首歌咧，响阿 Leslie 曾经讲过，佢话有啲歌咧，响唱片唱过就算噶啦，唔会响现场会唱嘅，好少好少唱。呢首都系。另外响2013年，阿唐先生。即係佢好朋友接受訪問嘅時候，電台佢就揀咗呢一首歌，佢話懷念啊 Leslie 嘅，呢一首就係你在何地。 天花板有这段戏，总关不上心里的放映机。你夜幕中只有你，飘过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心都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或进。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总已与你一体，旧的影子，旧的声音，难心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或避。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早已与你一起。为什么不见你？只有这夜晚繁华地，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 痛击，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或避。从此方知，从今方知，是多么爱你。思想早已与你一起，是否应该，是否应当，让痴心冻死。从此不要，从此不再求与你一起。但天花板在这一晚仍挥不去你，心宵冰冷情人你在何地。是否应该，是否应当，让痴心冻死。从此不要，从此不再求与你一起。但天花板在这一晚仍挥不去你，心宵冰冷情人你在何地。在何地。 好啦，随住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咁我哋就一阵间会继续翻嚟我哋嘅爱好系列啊吓，系啦，仍然有好多 Leslie 嘅歌曲。 话俾两位听，我第一次即系同阿 Leslie 碰面咧，就喺电视台一个大 show。 你头先唔讲，而家剩翻廿秒。 佢喺我身边经过，喂，嗰一刹那，我系永远唔会忘记佢对住我即系嘴角笑一下，然后走过噶，永远都难忘。 唔知佢心里谂乜嘢咧？嗬， 闹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本港近日的新冠疫情呈下降趨勢，但是下降的幅度不算快，仍然需要密切監察。她說市民見到確診個案跌破7000宗是舒一口氣，但她認為7000宗病例仍然是非常高，未去到之前所說的全民檢測最佳時間。林鄭月娥又說，隨著將會全民派發快速抗原測試包，是不是可以利用這項相對準確和方便的工具，能在短時間內了解到本港目前處於的感染狀況，當局稍後會公布。民政事务局处理局长陈积志话，星期六开始向全民派发防疫服务包，预计七日内完成派发工作。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会透过房屋处在公屋派送，私楼就会由物管公司或者是法团协助。至于三毛大厦，就会透过义工和公务员逐家逐户派送。如果市民没有应门，当局会留下一张卡，市民可以凭卡前往一些的站点领取。如果大厦有劏房，工作人员亦都会视乎劏房的数目而派发相应的数量服务包。至于是而派發相應數量的服務包，至於少數族裔和露宿者等，就會透過一些機構派發。如果市民住在服務式住宅和酒店等，就無法取得服務包，但可以到站點向工作人員說明情況並領取服務包。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和副院长何之仪辞任本港非常任法官。大律师公会主席杜鉴坤说，相信事件短期内或者会造成冲击，公会亦都会继续游说，不希望再有海外法官辞任。他说，在现在国际形势下，香港成日被卷入中英关系，难以独善其身。他又说，两人辞任之后，本地和外国对于本港司法独立有意见，但相信终审法院会继续履行宪制责任，维护法治和司法独立，现阶段不应该就事件妄下结论。杜鉴坤引述另一名的海外非常任法官岑耀信的公开信，指出一些 呼吁英国最高法院法官时任本港非常任法官的人是以政治动作意图杯葛中国，希望其他海外法官保持他的观点。国家民航局话，东航坠毁客机的搜救工作接近尾声，计划在事发30日内完成初步调查报告。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话，经过近10日的努力，调查工作取得初步进展，残骸搜寻基本完成，除了寻获两个黑盒，亦都发现引擎、机翼、翼尖残骸等的重要部件，正在搜集到的40,000+的残骸进行消毒、清洗和辨认等的程序。朱涛话：而家已经进入事故技术分析和调查取证阶段，根据国际民航公约附件和国家民航规章相关要求，会在事发30日内完成初步调查报告。全部调查结束之后，将会向公众公布完整的调查报告。他强调，调查将会客观公正、科学严谨，希望查明事故原因，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炎热，晚上沿岸有薄雾，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和下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94点，跌137点，总成交金额4,678,000+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36点，跌1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6.64跌4.4，腾讯控股375.4跌5.2，阿里巴巴112.5跌1.4，京东集团233.2跌4.8，药明生物66.15跌3.05，美团157.7跌2.4，盈富基金22.28跌1.2，友邦保险83系升5毫，中国海洋石油19.8跌1.4，快手75.85升2.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2.17，瑞士法郎0.924，加元1.252，人民币6.349，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7点，跌49点。港金报18,020系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6.51美元，卖出1,92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啦，上址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就比较车多，而大角咀海辉道咧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樱桃街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去到海帆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坑口影业路近住清水湾电影制片厂方向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渡船街灯打士街、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随时都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声真系好甜。 同埋真係有一種咁嘅感覺嚇，有時咧你聽嗰啲嘅歌曲咧，就算你出面咧廿幾度熱辣辣咧，但你都真係有一份咧，好似好清涼嘅感覺咁樣啊！我覺得你今日揀呢兩隻歌真係無懈可擊，我完全唔知道 嘅。但係我頭先咧，我都心裏邊有啲後悔。 點解啊？ 後悔？ 唔知係咪就係話你揀咗呢只又想嗰只咯？係 啊！ 係 啊！ 你問 Otten 咧，其實今朝咧我掉埋明星上去嘅，我不如播明星啦咁，但係佢話揀揾。咗咯喎，從一支咁我是但啦，是但咁，其實心裏邊好似我頭先又有一個衝動咧，想同你講，不如播多幾隻啦，時間有限， 大家放半首， 永遠就係咁， 係啦，好難揀，好難揀，有時你又要放低。嗱呢度咧，我哋響 Facebook 咧都有好多人有佢哋嘅心水、包括有 H2O 啦，即係呢啲係 快歌啦， 快歌啦，痴心的我啦、玻璃之情啦、明星都有好多人揀嘅，好、多朋友想揀嘅， 係 咁咯。 咁正如咧，我琴日所講啦，就係話咧，當我哋要揾阿 Leslie 嘅哥哥嘅歌曲嘅時候咧，你基本上即係正如頭先阿大佬嘅呢一種咁嘅心情啊，係咪？咁就係、係啊，呢一隻又喺個橙，跟住又有一隻吉，跟住有一條蕉，你全部都想食，我都唔知點算好。嗱、我實不相瞞，頭先本來咧，我係揀咗其中嘅一首咧，有我哋嘅 Facebook 咧，其中一位嘅 fans 係想聽到嘅。我本來係想播《黑色午夜》嘅，點解咧？我喺咧阿大佬留俾我哋嘅嗰扎碟裏面嘅，即係我抄。有呢一只歌，就喺0.01秒嘅时候嘅话咧、我决定改啦，就系呢一只啦。另外一只嘅就系、我系咧一听完之后，全个人你觉得就系松软嘅，系酥软嗰种感觉。头先咧，既然我都拣咗有呢个柔情蜜意啦，另外呢一首嘅歌曲咧系我嘅 playlist 里面咧系连续两只一齐播嘅、因为我觉得嘅就系佢个感觉系能够感受到嘅就系哥哥俾大家嘅呢一种嘅柔情啦。呢一種嘅温柔啦，一種真係好似係哥哥咁樣，有啲乜嘢事唔緊要，佢會搭住個膊頭同你講聲，佢就話 OK 嘅，唔緊要，有我，無需要太多。 無需要太多，只需要你一張温柔面容，隨音像及時掠過，空氣中輕輕撫摸，無需要太多。只要再三地望向我，请你望向我，仍关心少少似最初一样，仍感觉到你我也认识过。人活着但愿寻找开心，不曾做错。谁有收获，为何只准陪我坐？注意过我已经清狂，世界太阔，你的哭笑不只为我。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只要某一夜望见我，当你望见我，会碰碰那一个三年的我。是重要，如何能讲出需要？身边没缺少，还祈求多少需要？曾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仿似你欢喜的歌，无需要太多。 少某一夜梦见我，当你梦见我，会碰碰那一个身边的我。 好開心啊！因為我播緊呢只歌嘅時候咧，我嘅最好嘅朋友咧就係 Crystal 啊，咁佢就話哇最愛 Leslie 啊，跟住佢話呢一首歌曲 Number 啊，你個樣好靚仔啊， 係啦，佢仲要托住個香腮喎， 係咪啊？呢首歌就係 Number 啊 ，Number 係啊， 係嗰啲首歌我哋聽到 Number， 我見到好多人留言啊，今日咁同埋好多人咧話聽到咧好多回憶翻翻嚟啦。不過都係即係又掛住佢，但係同一時間咧又好中意呢啲歌曲， 嗯、 真 係 嚇、啊、 太好啦！如果我哋揀嘅歌曲嘅話，都可以俾到你呢種咁嘅感覺嘅話，就係、是、我哋要做呢個特輯嘅原因啦。到你啦， 我咧第二次同阿 Leslie 哥哥一個好親密嘅接觸咧，我又好難忘、 哦。第一次就係佢行過笑你， 啊、 跟住 係啊。俾个微笑我， 微笑你。 第二次咧系真系一个场合，大家即系正式喺度嘅。嗰阵时咧系九十年代，其实咧我真系仲系好忐忑嘅，因为对住一个咁劲嘅偶像咧，自己真系喺度谂微尘。一个我唔记得咗系咩聚会，反正有好多明星啊、唱片公司等等等等。我战战兢兢走埋去，攞咗一本簿、一支笔。问阿哥哥可唔可以签名？ 好老土， 好老土，系好老土，但系我真系好想。 想 你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咁嘅，佢又系咁样望住我笑下咁样，走，又系帮手啊！呢个 show 我唔记得，我真系乜都唔记得啦、 嗯。 然后好快就拆影咗张相，咁、我就觉得哇，心满意足。 嗯，系啦。咁同跟住拣呢一首歌有咩关系咧？ 嗱，同埋喂，节省时间，我惊唔够时间。 系啊， 好啊， 呢 一首歌系小明星，我就系一个。小明星的小粉丝。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Shining star 请给我光来寻回从前流眼的欣喜小明星繁华相比，会发现谁值得不舍弃。小小明星，原来在珠光宝气，无法待你。 小强所揀嚟嘅就系小明星啦，系咪？系啦，当然啦。其实我今日咧就因为有太多我哋爱嘅哥哥嘅歌曲嘅话咧，其实咧跟住咧就阿大佬咧好想咧再播多一只嘅。好，咁啊，请阿大佬可以介绍一下啦。 即系啦，请俾呢一个少少嘅人情我。 当然会啦。 呢一只歌曲点解嗱？首先咁讲啦，头先网上见到啲人话咧好多版本，但系佢哋最中意阿哥哥呢一个版本啦。第一，第二咧，歌曲一。劈头嗰两句歌词咧，仿佛就唱出咗佢嘅心声咁样啊！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可有想起我？咁我相信每一位歌迷咧，无论见唔见到星星，总之咧，一谂起哥哥就会谂起好多佢歌曲。所以我想今日咧呢一个爱好系列最后咧送上呢一首哥哥嘅版本，就系明星送俾所有 怀念佢嘅朋友们，好唔好啊？ 好，我讲 非常好。 OK， 想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结束我哋今日嘅爱好系列。最爱 Leslie 哥哥张国荣，听日四月一号啦，我哋仍然系将佢收喺我哋嘅心里面，喺佢嘅作品喺个歌曲里面嘅话，永远怀念呢一位咁好嘅哥哥。 当你见到天上星星，我又想起我，可又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笑得多。当你记起当年往事，你又可会轻轻凄然叹为，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要那悠悠光辉，为你等。当你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凄然叹为，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公众公布完整的调查报告，他强调调查将会客观公正、科学严谨，希望查明事故原因，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天气方面，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冷风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会在明天凌晨时分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风势渐转清劲，沿岸有薄雾，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雨，气温逐步下降至星期六最低大约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57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506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0点，跌1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恒生中国企业76.52跌5.6，腾讯控股375.4跌5.2，阿里巴巴112.5跌1.4，京东集团233元跌5元，美团157.1跌3元，药明生物65.8跌3.4，盈富基金22.24跌1.6，友邦保险82.55系升5仙，中国海洋石油19.8跌1.4，快手75.55升1.95。外围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9，英镑10.271，瑞士法郎8.469，澳元5.862，加元6.255，新西兰元5.448，欧元8.7405。每百元对港元6.3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10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90点，跌136点。港金报17990元，升60元。伦敦金按市买入1925.12美元，卖出192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太古城由于有工程进行啦，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咧就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渡船街、登打士街尾呼、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石荫东村、任庆楼、沙田和斜村、顺和楼、屯门大兴村、兴昌楼、青衣长安村、安阳楼、马鞍山众安村、众群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 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港台电视32，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如果確診新冠病毒，我們可以用脈搏血氧計來檢查血液的含氧量，協助我們監察病情。 使用脈搏血氧計之前，記得要先洗手，確保你的手不要太凍。你可以將手放在胸前幾分鐘，然後啟動血氧計夾在你的食指或者中指上面。被測的手指不應該搽了指甲油或者假甲。 记得要读取和记录稳定后的显示数值，即是血氧饱和度和脉搏率。大多数人血氧饱和度会是 95% 或者以上，所以如果两次毒素都在 94% 或以下，需要尽快求医。如果维持在 92% 或以下，请前往急症室。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好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啊！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噶啦，我梗系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时间要去到咧，就系十二点十分啦吓，咁啊，多谢大家咧继续收听住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喺呢个时候嘅话，见到马小强正襟危坐，究竟做乜嘢呢？原来有一啲嘅抗疫快讯要交俾佢同大家讲讲啊。 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观塘翠屏南村。翠杏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的了。 唔该晒，唔该晒。好啦，每逢礼拜四在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准备好你的耳朵未呢？你做乜嘢？你想去厕所啊？咁你去先啦，唔使惊。当然就是要仲大家准备好的这个环节要出场啦。 古灵精怪，猫血人，老鼠是一种好黑人憎的动物，讲都有讲啦，蛇鼠一窝，坑渠老鼠，鼠辈横行。虽然养生的肉酸都不是一种罪，但是老鼠不单止肉酸，而且还可以传播可怕的疫症。见到佢就梗系走开啦，唔好话女人或者细路仔，男人见到老鼠，有阵时都会好似见到债主咁样走为上着。呢个故事嘅主角系 Henry， 今日喺个镜前面左照右照，头发 set 完再 set， 佢系一个好爱美嘅中层管理人员，虽然系男人啫。但对于身体的清洁和外观从来不会马虎，他对于饮食很节制，不健康不卫生他都不会放在口里面。虽然有时都难免会有例外，就似那天他和公司的一个高层回了国内谈一单大生意，对于 Henry 这些食惯西餐的人来到这些地方，面对一道一道的野味，他真的觉得吃又难受，不吃人家又觉得不开心。很多的食物他已经一次一次地说小食你们吃吧，对方的眼神都越来越不满意。饭桌上面有少少的火药味，好了，上汤了，汤没事了吧。他找个羹滗下滗下，哦，鸡脚来啫，放下心头大石，饮下饮下，成碗汤好快见底啦。他见到一粒圆圆嘅嘢喺汤渣里边，他忍唔住问：呢个系咩嚟噶？对方就话啦：眼啦、啊。鸡有咁大只眼嘅咩？对方单位所有人都笑起上嚟，话边个话系鸡啫？吓，咁呢个系乜嘢啊？呢个都唔系鸡汤，咁呢个系咩汤啊？呢个好嘢嚟，龙虎凤啊！听完之后 ，Henry 净系摸不着头脑，即系乜嘢汤啊？吓，你唔识啊？唉，你啲番薯仔真系～ 即是用蛇煲鸡再煲猫。呢度是猫眼嚟啊，食啦，明目啊。跟住佢已经唔知讲啲乜嘢，轻轻行行跑入厕所，因为个胃喺度翻腾紧。整整三个月，佢唔肯饮任何有肉类煲嘅汤。好多晚佢喺梦中惊醒，梦见好多血淋淋嘅猫眼喺度飞嚟飞去。佢希望一世都唔会再记起嗰日饮过嘅呢一道汤。有一日，佢同公司嘅看家阿王伯倾开呢一件事，阿王伯突然之间就话啦：十二生肖里边有一个生肖嘅人呢，千祈唔好饮用猫肉煲嘅汤啊！啊，我唔知道你系唔系啦，但系你嗰日饮咗咧，吓咁啊，真系唔系几好彩啦。如果你系，咁系咩生肖唔可以饮啊？跟住王伯就话啦：嗰个生肖啊。咪就系老鼠咯， 吓、啊？我真系、哦，我真系属老鼠、哦，咁饮咗会点噶？ 听嗰啲老人家讲，生肖属鼠嘅人饮咗猫汤，猫嘅灵魂就会占据你嘅身体，从此之后，你唔再系一个人。你是一隻猫。听见他这样说， Harry 笑了上来。嘿，我还以为会有什么病添。这个无稽传说真是没可能是吧。今晚 Harry 约了一个女仔。这个女仔她追了成半年的了。今晚希望可以有成绩。浪漫的晚餐，醉人的音乐，爱情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之中。吃完饭 ，Henry 就说：哎，来我家坐下。一切的事情都尽在不言中。Henry 住一层二十几年历史的唐楼，本来他都想搬去一间大一点的单位的，不过入了来住之后，工作上的发展很顺利，他决定一动不如一静。不过呢啲唐楼梗系有缺点啦，就系冇 lift， 每日要行五层楼梯。揽住个咁靓嘅女仔，五层有乜所谓啊？五十层都照行啊！佢揽住呢个略带醉意嘅女仔，行下行下，突然之间，女仔叫咗出嚟。Henry 望下，哦，喺垃圾桶嗰边有一只黑掹掹嘅小动物喺度望下望下，一只老鼠系女仔嘅死敌。个女仔吓到匿埋 Henry 身后边，喐都唔敢喐。Henry 心谂咁都惊，系时候我嚟做大英雄啦！他手上啱啱有把遮，啱晒嘅。佢拎住把遮，慢慢向嗰只老鼠行过去，跟住喺佢嘅身前停低。人望住老鼠，老鼠又望住人，好似高手过招，边个都冇喐。隔咗一阵，终于 Henry 发难啦。他揸住把遮想打落去的时候，突然之间那只老鼠沿住把遮扑扑扑几下就扑咗埋去，一啖咬落佢的手嗰度。佢痛到叫出嚟，而且成个人好嬲，岂有此理啊！佢揸住嗰把遮一下一下咁样插过去。跟住听到噗一声，嗰把遮击中咗嗰只老鼠。而家呢只老鼠变成一只鸡翼，好似插喺个烧烤叉上边，佢不停叫，不停叫。 佢个女伴吓到面无人色，坐咗喺地下，望住呢只沾满血嘅小老鼠。突然之间 ，Henry 觉得好奇怪，因为有一种亲切嘅感觉，有一种肚饿嘅感觉。佢慢慢将个把遮拎埋自己块面，血系咁喺个老鼠度流落嚟，然后佢伸个脷出嚟，舐下手上嘅血。那个女仔大声叫：你做乜嘢啊？你傻咗啊？然后佢望住烧烤叉上面嘅老鼠仔，感觉好似望紧一只鸡翼咁样。佢擘大口，佢觉得今晚一定可以食得好满足。一啖，一啖，今晚系佢第一次以一只猫嘅心灵去食一个晚餐。原来老鼠是这么好味的。 尽伤心废墟，道理及礼教很风趣，笑看着困兽为你来活受罪。眼眸闭上，伤心句，继续发泄，踏进罪孽前区，垃圾洞你也很登对。你每夜派对便带慈善面具，日夜强调跟我不是一对，灵魂已受罪，夜难来勾搭夜猫相对，乱透了你身躯。尽罪孽前驱，垃圾共你也很登对，你每夜派对便带慈善面具，日夜强调跟我不是一对，灵魂已受罪，夜难来勾搭夜猫相对，乱透了你身躯。 却安慰，冷透了似死。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唔单止系我系一个人嘅，仲有嘅就系有快活人之祖系啦，就系我哋嘅爹哋，系我哋老祖爹哋，系啦， 祖师爷 嚟啦， 翻嚟啦。啊，唔系，首先咧，头先阿哥介绍下先，叫夜猫夫人，你有冇听过？ 好劲啊！我冇听过，你好犀利啊！你 系唔系啊？阿 Orton 犀利啊！因为咧，佢话你呢个古仔，佢好似医生睇症，呢个古仔要衬翻啲同猫有关嘅，不如咁啦，就呢只夜猫夫人啦，咁样。 喂， 俾掌声佢，俾掌声。 系啊，即系咧，阿 Sarah 嗱，我哋咧即系做制作咧，有时咧即系谂嚟谂去，譬如哦呢啲古仔咁，因为好刁钻噶嘛，你用咩歌去衬佢咧咁？ 系啊， 咁次次都用嗰啲咩灵气逼人啊，咩鬼新娘嗰啲播得多就闷啊咁样，即系到底鬼古要咩歌咧？咁佢就勾画咗呢一只歌，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衬嘅，即系有啲带啲妖艳嘅味道，同埋猫有关啦，即系古仔嘅主题。咁都系 Orton suggest 嘅。头先我都喺电话里面听到你讲 Orton 嗰啲工作态度好犀利啊嘛，系咪？ 系啊， 你偷听我哋讲嘢啊！我唔系想俾你听到啊，其实。 因为咧，我都想讲啊，嗱，听日咧真系阿马小华，听日你一定有压力啦，因为咧阿 Sarah 同 Orton 有一首非常细作。非常 你听大佬 非常有制作同埋好有意思嘅一首歌曲，叫做《心爱 Leslie》啊，咁亦都我哋嘅好朋友花花填词噶啦。第一，第二咧，我琴日都明谢咗 Orton 咧，佢将我啦加埋另外揾咗两位朋友合唱《三人行》，就我哋隔空录嘅，剪埋一齐，我哋三个喺不同嘅地方录，佢可以剪到好似我哋喺同一个地方去录音，即系嗰个音质 系达 到。好統一嘅，咁大家都可以聽下。咁所以我哋聽日兩隻歌都係用盡心機，我錄咗好多次。好似 Sarah 話齋喺屋企錄音，無端端唱下隻狗又吠，哇哇哇大女仔又要唱錄過，一陣間咧唱下有人敲門又搏搏搏，食嘢啊咁樣，我又要嚟過，即係好鬼勞氣。所以我錄咗好多次，咁所以就麻煩 Orton 聽日咧，有一次叫三人行啦，咁講埋都唔怕啦，就係我啦，加埋 Celine 妹妹啦，加埋阿陳太，即係杜文慧， 正啊， 一家人啊， 肯定聽出耳油啦，滴曬出嚟啦。 所以馬小強，聽日你自己就嚇會點啊？可唔可以預告下？ 係、 啊， 我都係都戥你擔心， 好擔心。 同埋琴日咧，我哋為咗呢半個鐘頭嘅就我哋個風騷唱不完咧，咁、當然我哋都平時嗰個出場序多數咧都係大佬打頭陣啦，跟住到我夾喺中間啦，咁跟住大家就睇你壓軸登場啦，係咪？即係真係好壓嗰隻壓啦， 我明曬啊，完全明白。 咁但係就 我真係自愧不如啦，唱歌係咪？即係把鬼啦，我自己聽都頂唔順。上次我揾埋。每唱嗰首歌，我重温我听咗两句，我已经即刻唔听。咁但系明天嗰、這个 不容有失、啊 就 是、 不容真系不容有失， 啊、 即系两位嘅大作，呕心沥血。我唔想有丝毫嘅破坏。 我又想讲下你嘅心情啊！你知道我哋大家都咁吓咁认真去制作呢一样嘢嘅时候， 马小华 系失落啦。 你咁系点？ 马小华，你知唔知我呢只歌咧系上即星期日开始？籌備噶，即係 上個禮拜日啊， 係啊，我籌備咗成個禮拜嘅，係啊，因為我自己唱得唔好，所以我想俾多啲時間自己錄，所以我錄咗兩三日啊，第一日可能又俾人隻狗吠啊，整搞我身邊冇心機錄，第二日再錄，我錄咗幾日噶啦，咁所以我好期待咧，你會不如咁啊唱，我一頁編州去啊，好冇？你明朝散翻龍編州啊嘛，你咪成日話。唱只鳳國恩仇美你情得唔得啊？粵曲嗰啲得唔得 啊？係啊， 我驚， 即係你自己又做麥炳榮係啦，又做埋鳳凰女咁樣。 我揾又揾阿妹幫手。 唔知啊，你自己要真係要諗下咯。 我真係要諗下咯。佢大佬又唔俾我出花神絕招。 又或者我哋啲 fans 可唔可以都可以提供下係嘛？即係想你唱啲咩歌咁樣點睇啊？點唱？ 我肯定係要走啲偏鋒㗎啦，因為正面唱歌就真係無謂啦。 又未必，我覺得如果你真係老。努力练咯， 你自己以为唔得啫， 系啊， 下先啦， 系你嘅诚意咯，即系譬如可能有一只歌，你今个礼拜你讲定嘅，跟住你练一个星期，睇下究竟你嗰个进步有几多。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大家想见到嘅嘢嚟嘅， 冇错， 就唔系见你烂泥扶唔上壁咯， 系冇错， 因為你唱爛泥，因為你唱爛泥啊，唱爛泥啊。 我其實諗咗一首啊，碌卡啊，嗰首歌名我都啊，叫做踎燈啊。 好，非常期待啊嚇！好，休息一陣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同副院长何之仪辞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遗憾同失望，重申海外非常任法官接受行政长官的委任，参与本港司法工作，是支持同肯定香港司法制度同机制的独立审判权，而非认同行政机关或者他本人。林郑月娥说，有合理理由怀疑两人的辞任有政治考虑，形容是路人皆见，对英国政府官员同政客利用有关手段破坏本港司法系统，她感到可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抗疫记者会说，防疫服务包的包装工作进度理想，甚至是超额完成，昨日已经完成包装160万个，占总数四成半。当局会按原定计划星期六起在18区派发，期望7日内完成，住在公屋、私人屋苑、三毛大厦和乡村，有相关部门和团体会协助派发防疫包，因应可能仍然有部分市民未能够在家居领取到，当局会在18区设置派发点，保留十位。民政事务局助理局长陈积志话，星期六开始向全港市民派发防疫服务包，预料七日内完成派发工作。陈积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会透过房屋处在公屋派送，私楼会由物管公司或者法团协助。至于三毛大厦，就会透过义工同公务员逐家逐户派送。如果市民冇应门，当局会留低一张卡，市民可以凭卡前往一啲嘅站点领取。如果大厦有劏房，工作人员亦都会视乎劏房嘅数目而派发相应数量嘅服务包。至于少数族裔同露宿者等，就会透过一啲嘅机构派发。如果市民住在服务式住宅和酒店等，就无法收到服务包，但可以到站点向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并领取服务包。据了解，已经宣布解散的职工盟涉嫌未有按社团条例向警方提交资料，多名成员包括主席黄乃源、副主席邓建华、师傅钟崇辉和在囚的秘书长李卓仁需要协助警方国安处调查。警方同时向法庭申请搜令，搜查职工盟两个地点。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风势渐转清劲，沿岸有薄雾。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有雨，气温逐步下降至星期六最低大约13度左右。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除有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52点，系跌179点，总成交金额51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40点，跌123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噶，恒生中国企业76.48跌6毫，腾讯控股375.4跌5.2，阿里巴巴112.9跌1蚊，京东集团232.8跌5.2，美团157.1跌3蚊，药明生物65.75跌3.45，盈富基金22.22跌1.8，友邦保险82.4跌1毫，中国海洋石油11.02跌1毫，快手75.5升1.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22.3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52，人民币6.35，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74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2点，跌94点。港金报17,990蚊，升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3.56美元，卖出1,92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熟悉的旋律，勾起段段回忆。呢一刻，记忆犹新。四月二号开始，逢星期六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倪炳郎《阿郎恋曲》，与你联系记忆，回归至爱。 是谁在撩动琴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这里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咁时间已经嚟到咧，就系十二点嘅三十六分啊嘛，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啦。每逢礼拜四咧喺呢个时间咧，我哋都会有即安剧嘅出现嘅。 系、 但系喺即安剧之前嘅话，当然要同大家要讲讲啦。咁就系咧，而家嘅天气咧，今日我觉得真系唔知点解热咗好多啊！ 哇， 而家真系 嚟晒 好，好交俾你，惊唔惊？ 唔惊。 嗱，而家要啦，在职训练啊，嚟。 好，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日嘅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吹和缓偏东风，晚上风势逐渐清劲，沿岸有薄雾，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雨啊！吓，攞块白遮稳阵啲，气温逐步下降至，哇！星期六最低大约13度左右， 唔 系啊，星期日日间天色好转啊，随后数天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晒衫最好。 嗯，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摄氏28度，相对湿度55%嘅。嗯，根据你头先咁样嘅表现，星期六唔使翻工。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边有咁多啊？ 有啊， 我唔觉得有咁多咯。 你唔觉得唔代表冇咯？ 卡文同阿莫莉唔知两位拗乜咧？ 嗱，首先私分，我哋唔系拗，我哋学术讨论交流下啫。我哋就只系讲紧天文台预计今年咧就会有5至8个嘅热带气旋，咁咪顺便讲下上年打咗几多次风咯。我咧就记得系5-6次嘅啫，咁啊，但系卡文肯定话系8个。 嘿，呢啲嘢啊，上网查咪查到咯，需要喺呢度拗咩？ 咪就系咯，况且我系上网 check 完先讲打过8次风，其中上年10月嘅狮子山同埋圆规，更加一度发出8号烈风或者暴风信号啊！ 啊，话时话啦，你哋点解咁紧张？今年多唔多机会打风咧？ 点啊，师范咁简单都要问，唔似你 咪、系我哋喺货柜场做嘢噶嘛？如果遇上恶劣天气，特别多嘢要注意噶。 咪系咯，师范你入行耐过我哋噶噃，呢啲嘢你有冇搞错啊？点会唔知噶？ 梗系知啊，两位手安无错啊！啊，其实原来你系关心呢啲嘢，我点会唔知啊？嗱，喺货柜场工作咧，就要遵守呢个劳工处嘅货柜场内机械处理安全工作守则同埋相关安全法例啊嘛。 嗱，咁好啦，问下你啦，咁即系有啲咩要做啊？ 嗱，即系如果有预告话天气嚟紧咧系会变得恶劣啊，喺天气仲未变差同埋安全嘅情况底下咧，检查清楚啲货柜，睇下佢哋咧系唔系已经堆放喺适当嘅位置。 诶、哎，啱啦，解释下。 点先系适当嘅位置先？ 即系所有货柜咧，都应该堆放喺坚固同埋平坦嘅地面上面，仲要设置足够嘅排水系统，确保咧地面保持坚稳。嗱，如果嗰个地面咧系属于堆填而成嘅土地，就应该要压实加固，以免出现任何松软嘅地方。 唔止啊，师分，仲有啊。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还会经由合资格的土力工程师去评估，证明那个地面是安全而且有足够的坚稳度，才会用来摆放货柜的。 刚才呢你们就讲打风嘛，即其实如果真的打大风在货柜场又问下你哋啊，知唔知有啲咩预防措施要做呢？ 哎呀，又点会唔知得噶？等我话你知，要特别注意风力嘅情况同环境造成漏斗型嘅风力效应，因为咁样啊，系好可能会令到货柜跌落嚟砸伤附近啲工友噶。 咁其实点样先至可以减少风力对货柜嘅影响呢？又？ 嗱，为咗减少风力对货柜嘅影响咧，就要限制货柜堆叠嘅高度啦。载货货柜咧系整批存放喺货柜最顶层嘅，同埋咧就要堆搭装置或者咧就捆索咗佢，将一啲货柜好好咁样扎稳，特别就系外露嘅货柜层啊。 嗱，咁对一啲体积较大啊，同埋空置嘅货柜啊，吓，又应该点处理啊？ 冇你体积较大同埋空置嘅喎，啊，货柜唔系讲你吓，咁点处置？等我嚟话你知啊。体积较大同埋空嘅货柜啊，系会比较容易受到风力嘅影响嘅，而多层嘅货柜所能承受嘅风力亦都较单层系为低嘅。喺摆放货柜嘅方法同位置上面，都要事先好好谂清楚啊！ 我就谂得好清楚啦，卡文。其实就算啊，一早就已经将啲货柜扎实好晒都好啦。意外嘅嘢话唔埋噶嘛，你明噶啦，系咪先？即系你知你几黑仔噶啦。如果咧有理由相信嘅话，啲货柜咧就会被强风吹喐噶。任何人咧都唔可以咧进入或者逗留喺货柜嘅堆放区入面嘅，咁就可以咧保障工友嘅安全。所以你都系唔好过去啦。 唉，我都明嘅，做我哋呢一行吓，天气恶劣嘅时候就咁多额外嘢系要注意嘅，所以咧，我梗系希望日日翻工都天朗气清啦。 我都想。 卡文同阿莫莉啊，讲得真系啱啊，不过又唔可以话啱晒。嗱，其实咧，除咗恶劣天气啊，某啲情况，即系嗰啲特别情况啊，喺货柜场里边操作流动机械设备嘅时候咧，都应该要加倍小心嘅。 同意啊，嗱，斯芬，例如咧，当地面啊湿滑嘅时候，闪避路上嘅物件或者废物嘅时候啊，系啦，废物啊，唔系你啊，真嗰啲废物啊，又或者啊，驶经或者行过一啲行人路出入口嘅时候咧，操作流动机械设备咧，都要特别留意噶。 啊，莫咧，你头先讲边个啊？仲要望住我添，真系你有似你啊！ 我讲真嗰啲啫。 阿嘉文，问你。你仲谂唔谂到其他特别情况呢？ 你就想考我牌咁样话咯，你系考唔到我噶，即刻谂到一个俾你。 好 嗱，当绕过视线受阻嘅位置时候咧，或者喺任何车顶正距不足嘅地方，流动机械嘅操作员都要特别小心嘅。 快而准啊！仲有，如果货柜场范围咧有架空电线或者电缆，就应该联络架空电线嘅拥有人，例如系电力公司啊咁样。嗱，定出咧安全措施啊，同埋呢个安全工作计划，减少咧佢对货柜处理作业嘅危害同埋影响啊嘛。啊，好啦，虽然而家咧都冇打风，你哋咧都系时候做好准备，准备开工啦嘛。 好。 货柜堆放够稳阵。打风落雨都唔使震啊！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咗雇主需遵守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嘅你，亦都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嘅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啊，吉他之后由一月三十一号讲到而家三月尾喎， 吓、啊、冇啊， 都未 系啊，伟哥嗰次佢话系出年 嚟，系、啊、真系。首先我想问下你而家仲有冇去学噶？ 梗系有啦，我系再加多咗一个 course 四堂， 吓、啊、一个 course 系学咩？学古筝啊？ 但系 你唔使唔答我。 阿马老师啊， 马老师讲啦， 你其实咧学一百堂都冇意思，你拎唔到成果出嚟，即系你同老细讲，老细啊，我四晚冇瞓啊，为咗 project， 咁而家做完你 啊， 我未开始做啊， 我知啊， 我哋要见成果啊嘛，唔系你学咗几堂， 我明啊， 就是、你讲咁多都冇用， 但系我怀疑我嘅 talent 唔系呢一方面。 哦、oh, ，OK， 咁佢等佢自己谂啦。 系啊，但系我应承过嘅，我真系一定会做，但系我唔想，都系嗰句咧，唔想求其就攞出嚟。 嗱，其实点解咧？我会讲紧嘅就系话，即系要佢弹吉他咧，就是、因为事出必有因嘅，大佬。咁我哋又讲紧话，听日咧，我哋对待呢一个嘅风骚唱不完咧，大家应该可以 feel 到嘅就 系 我啦，同埋阿大佬啦， 好 严谨啊，同埋系真真正正咧、嗯，就 系 好诚恳咁样咧，希望可以 认真制作，冇错， 好嘅作品俾大家嘅咁样咯。 系啊， 虽然我哋都明白嘅就系，其实你出嚟咧，呜咁啊，啲人都好好听啊！ 我就系唔想再喺度呜 啊 嘛， 咁、 啊、 样噶。 哇！你讲嘢眼神衰得咁近， 我真系望唔到你咯。如果我同你对住咁样讲嘅话，我真系惊我会有火啊！系啊，我烧着你头发 ，OK？ 咁所以我就会觉得系啊，我真系就唔好意思，我而家反紧眼咁同佢讲啊，大佬吓。系啦，咁所以我就同阿 Auton， 我哋唔知点解，大家都有一个感觉，我哋就系话，我哋要见到你嘅努力。咁其实你已经讲咗啦，话你要弹吉他嘛，乜到而家嘅话，系啦，你都未找数啦。咁所以我就觉得，若果你话听日你要承接到我哋两个咁有诚意嘅作品嘅话，你唯有嘅咧就系真系要弹吉他嘅啫，系咪咁讲啊，大佬？ 虽然我觉得本来系嘅，但系我真系惊佢咧下下音都读。 咁咪系咯， 唔系预咗预咗，系咪都唔紧要啊？我觉得 唔可以咁样，我觉得真系唔得咧。即系你不如话，如果我攞吉他咁求其嘣嘣嘣就为咗， 喂我哋唔好讲嗰啲废话住。我只系想问你，听日你嗰个表演项目，你而家开始准备咗未？或者你喺心里边有冇 ideas 咧？定系到而家呢一秒钟咧，你都未谂听日做咩咧？可唔可以？ 我估好唔好？我估。我 真实谂喺呢度，好你讲先。 我觉得你系冇嘅。 大佬咧， 我觉得你啊，你有个 idea， 但系你仲系谂紧好唔好咯？我谂。 啊，大佬讲得啱，我系有一样嘢喺里边，呢样嘢我觉得系 at least 咧可以系即系同即系最低限度。 啊，即时传译唔该晒啊！ 即系可以唔好咁肉酸啦、啊，我真系唔想。太核突、太肉酸啦！呢件事咁、咯。 哦，即係你有個 idea 嘅，係 啦，我有一樣嘢嘅，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咯。 嗯， 係啦， 係咪又係好似類似 Two Hustle 嗰啲咁啊？ 梗係唔會啦， 點解乜乜嗰啲係你放扮阿郎喺度講咩湯白可啊？又話唔知係咩烏跡啊？嗰啲咁樣，喂、佢上次嗰個獨白咧，我真係完全唔知噏乜啊！ 我忘記咗啦，係啊，啲唔好嘅嘢 係啊， 啲唔好嘅嘢唔好再記啦。 系 啊， 即系 唔好嘥咗自己啲 RAM。 有冇略过广告个仔？我想略过你哋，而家有 都话冇啦。系啊，我哋就系专登系要咁样嘅，就系、是、有个大灯射住你咁样问你，你讲唔讲咁样？ 我唔讲啦， 激励你。 我知两位，我知两位系同。同埋聽眾們都俾咗好多容忍到我噶啦，係、我知道嘅，係、我會。 點解你仲係咁嘅咧？ 係啦、啊，乖乖地啦。 點解 你大個仔 想劈咯？嚇、 啊！ 咁咯， 即係好似你覺唔覺得咧？有少少咧，我哋兩個咧，好似係教個仔咧，就開始咧，唔好再用嗰啲學習褲啦，即係你唔好再賴尿啊！ 係啊， 教咗好多次，但係佢仲係仍然賴尿。跟住你就會問佢做咩？而家到而家今時今日仲賴尿啊？跟住佢就唔食咗雪糕咯。我唔係同你講緊食咗雪糕，我而家講緊嘅就係話點解教你咁多次，你仲係要賴尿？跟住佢就会喺度讲紧嘅， 系 嘛？ 唔系，跟住佢就赖啦，唔关我事啊，系我小朋友曳啫，唔关我事啊，你闹我小朋友啦， 冇错。跟住咧，你闹多佢几次之后咧，你执佢埋墙咧，佢就喺度讲就对唔住，对唔住，系我唔好咁样。我而家咪同你讲紧呢一样嘢啊， 我想问下电台有冇辅导同事啊？ 就好似学校咁有辅导社工， 我想揾个 呢个咪就系咯，伟哥 辅导一下， 你有咩同伟哥讲？ 我真系需要呢个服务啊！ 阿陈社工同日房倾一阵偈先吓，系啊！ 哎呀，你知唔知啊？ 你 make appointment 啦，因为我都要睇。 我哋对 你，你知 对住你呢个，我唔 知我明噶， 冇错啊！你知心理有少扭曲啊！ 我系嗰种痛苦咧，就系哇！你几廿岁人牛高马大，仲要咁样俾人话。我家 姐有一次同我讲啊，佢话街市有一个卖花嘅花姐啊，走去问我：，哇，你细佬系咪真系咁扭教？ 梗系啦， 我家 姐佢 话你啊， 即系有啲泪水眼就望住我。我同佢讲：，你唔好再去佢嗰度买花啦。 我解释唔到咁多 系嘛？哦，总 之我哋就留意住你听日嘅一个表演啦吓。好啦，差 唔 多时间同大家要讲拜拜噶啦。 我觉得听日嘅焦点肯定系梁维。 唔好咁讲。 咁 好啦，咁嘅时间系啦，差唔多咧要完结我哋今日嘅节目噶啦噃。好，希望大家又拭目以待我哋嘅表演啦 吓。好啊， 唔该晒大佬，听日再约定大家。 好 啦，同阿社 工倾偈先。 再见面，拜拜。 拜 拜。 欢笑有几多痛楚，人生有自己几个，数算日子哪会只得我。开心的时光总似烟花一闪就过，高兴时高歌，失落时听歌，我陪下你，你陪下我，总有高低起跌，好多夜碌碌下就过，明天究竟会如何，便有得谂咁多。总有高低起跌，回头看也只不过小风浪，笑着迎接未来齐高歌。 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